D100 行政長官或者是特區的公職人員愛國愛港的要求，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公民提名我們是很贊成，但是如果你說某不過那個方案是容許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獲提名去到參選，我覺得我們民主黨一定是可以很嚴肅地去考慮。 你不是撥一些警員去找那個小孩子，這一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梁振英落台，梁振英落台。風波雷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 早晨8點08分，今日林伯就抱恙，林伯吃錯東西，老人家就老實說吃東西要小心，林伯吃錯東西，今天就肚餓，要休息，如果上吐下瀉就糟糕了。上個星期你同樣時間問我們想說什麼。 今天我問你，請教你，如果你今天開麥你說你想說什麼呢？即是你沒話說。我不是沒話說，真的，我現在尊重你老人家。即是沒話說。第一，今天《蘋果》的頭版就說這個警方懷疑這個拐帶寶寶那件事有內情。有內情。 牽涉到可能是尋仇、感情瓜葛、圖色糾紛、黑社會背景人士，我們不要看這些，我覺得這些是轉移視線，因為為什麼警方現在很擔心呢？就因為引起社會分化、民憤，因為現在你初出來的資料就是通緝或者找 一個粗內地口音的拐子婆，你這樣說，當然在網上很多人就開始攻擊自由行。昨天梁振英落區都說自由行這麼多年來都幾千萬人，他們那個都是奉公守法的，沒有增加到香港犯罪的比率。所以這個 現在這個一哥做除了做他的保鏢之外，還要做他的公關顧問，就是證監警會主席翟紹堂大律師說的。本來他就說警方的責任是保障、保護那些要人的人身安全，就不應該保護他們的感受，警察也應該政治中立的，就不應該有任何政治取向。 但是看到他這樣出了，第一你是不是確定，那個寶寶的老爸是黑社會的又怎樣，那個寶寶的媽媽是三奶的又怎樣，那個寶寶的老爸和老母和大婆或者和其他人有爭拗又怎樣，拐帶案件就是拐帶案件。黃金時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一套劇集，一套劇集就叫做FBI的，講FBI這個失蹤人口調查組。 72小時，如果72小時找不到就差不多找不到了。這個就是美國FBI失蹤人口的劇集，這些當然有據，因為是劇集，因為它不是TVB劇集，TVB劇集專門跟專業人士作對的，沒有那樣說那樣。你7月22日的黃金時間，你昨天落區800多個警察就保護梁振英。 但昨天有些網民看到，還有報紙都有賣，只有十幾個PTU在九龍城周圍撲，八百多人，如果用了八百多人去找，如果找那八百多人，我最慶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既然有八百多個警力，如果用了八百多人去找那失蹤BB，和找十幾個人找失蹤BB，梁振英很重要。 那麼重要下去做這個假諮詢，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做數，問你是區議員，區議員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區議員就去區議會做諮詢，以前這個政府都有分開的，做政改也好，做施政報告也好，是分開，譬如建立法會議員，我們做過五屆立法會議員，每次施政報告之前 是不是約了不同的政黨、不同的最低限度政治民生，民生上的區議會有區議會、有地政、有民政專員去處理。 把矛頭指向自由行，內地人、香港人就不要太過矛頭指向自由行，內地人、香港人的人身安全，甚至BB仔的安全都受到影響，繼而之白白的人的警察，說真的，這白白警察如果能夠將警力放在追尋小朋友、追尋BB身上，當然是最好，所以政府的無能，確實我們不應該將BB的家人的背景 第一個就是警方在這個時候是否應該全力去找這個BB，如果你說警力不夠就沒有聲出，你一百個警員去保護梁振英，如果梁振英真的緊張這些BB的失蹤人，好像去那個管港又說自己都有個BB很小，那些這樣說話的廢話，是自己的兒子小都是BB，我說不信，去山出來生成狗，你生得出來，十兄弟吹風就大，只所謂的，你明不明？另外一個問題，你需不需要八百警員保護你？只有二百個示威人士，一對一已經離譜了，不要說四對一，你做show你在裡面，你又不是做什麼諮詢， 你找回自己的人就是文文題，那個都想拿掌聲，這些人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是梁振英就是皇帝的心意，他就需要人去讚他，你看到現在的處境堪疑，直接是擺在一邊。還有一件最糟糕的，就是每個區議員說你夠膽放膽做，一億不夠的，比夠五億、六億，說每區大家現在就是爭資源， 大家就博大霧，一億都不夠，一區就有十八區一億，每一區一億都不夠，還要每區五六億，又要起泳池，又婦女中心，那五億就是九十億，即是這個世界，大家就是民建聯、人民、公民力量、沙田的大地主來的，擺明政治大地主。 你去為梁振英拿掌聲，大家就博大霧，就拿資源。那你只是漁民，那條高佬何俊賢，最高的立法會裏面，他是很高的，選了出來，因為整個界別都是提名梁振英的，如果沒有了漁農界，根本做不到特首，現在算舊帳。 這些所謂漁農界就與民為敵，如果沒有漁農界根本就沒有梁振英，根本就不能入閘，所以入閘之後立刻給5億，就這麼簡單，香港還有漁農業，大哥，所以看到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香港是禮崩樂壞，但問題我其實說這件事除了罵梁振英之外， 最主要是說回BB，我們不管你什麼背景，不要轉移視線， 現在最重要是找回BB回來。 黑社會的BB，BB本身是沒有罪的， 他爸爸是黑社會，難道他被人標心， 黑社會跟黑社會吵架， 就標了你的女兒，那你就不理了， 罪禍不至家人， 你還有一件事,你《蘋果日報》把它放在頭條上,差不多是活該了,差不多,他又不是這樣說的,但看看是否有感覺不舒服,好像意思說,你又不要那麼緊張,人家的家事,黑社會那些,黑是黑。 自己人打自己人,或者感情因素大拉和三拉搶嬰兒,我們不用這麼緊張,不可以這樣,嬰兒要找,任何有人拐帶,都要找。大班還有一件事,內地拐帶兒童是很猖獗的,這個問題就令到香港很多,特別有嬰兒的父母,心為之一寒。 會不會內地這些拐帶的風氣隨著我們跟內地之間越來越多的政治上也好民生上也好文化上也好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原來發覺上面的不好的東西在香港越來越多了香港都越來越有了這個才令我們擔心確實這個真是一個幾十秒就沒有了嬰兒現在就那些賣那些 警報的device,警報器就賣光了 長者安居協會的徐申寶,我們可以幫你找一定位 不見了,譬如這個嬰兒,如果有個徐申寶在,你起碼現在打了長者安居協會,都可能第一時間,即是當然,一不見,那時候你都可以追蹤到嬰兒在哪裡,但久了就當然沒有了,丟了電話,看起來看過,丟到大海就去大海找,說回《蘋果日報》,我們又很生氣,我們就 星期五我們擺了一篇文章,每天都有一篇文章,星期一到星期五,希望七天都有,就會擺上去主場新聞,其中一件事,質疑《蘋果日報》的總編輯,現在那個渣菲人,這個叫沙膽紅,大哥,你星期六,你知道寫什麼?星期六《蘋果日報》的頭條,如果大家 你怎麼會投訴人家我和盧先雅就是了禮拜六的頭條如果大家有看蘋果你知不知道頭條是什麼禮拜六的頭條我和盧先雅你明明你罵他有沒有罵他不將自己被人封殺當然有啦你很大佬你真的很擺不擺的那天是東方太陽那裡也是這樣所有其他報都是說李飛所有這些報紙都大部分是低調處不是低調這個多餘的一個三歲的年輕人帶他去迪士尼你帶他去LA做什麼 我都不明白你帶他去有什麼好東西還要放在那些寄養家庭那些什麼家庭那些接待家庭那個三四歲死小孩去拿幾萬元最不智的那些你沒有拿死小孩去的那些問我就花幾萬元幾萬元捐你人做善事我說別人的小孩不是那個小孩子宇臭微乾放個小孩去 宇臭微乾你帶他去LA做什麼兩者不記得我問我的兒子他們根本在15歲之前或12歲之前去過哪裡都是印象模糊的是印象完全模糊的你帶他去還要付錢現在說幾皮東西他還要說老爸或老母一定要跟著去花10萬元 你帶個年輕人去幾天你不如自己一家人一起玩好過拿了10萬元親子活動再不敢做善事你怎麼會去花幾萬元你蘋果一張放在頭版又不是罵他是覺得有人買報紙當日的李飛的重要講話衰到怎樣還有一件事賤你沒有說連條banner仔都沒有連李飛什麼什麼 A2版都沒有，都沒有，A2，你說即是大，即是在第一版都起碼擺一條，一般我們做報紙擺一條條在那裡，你不將它擺在頭上，對嗎？你一樣東西你要知道《蘋果日報》是什麼才行，為什麼我們一人支持《蘋果日報》，就是因為你有吉士，就是因為你包裝成為民主的報紙，喂，你說民主、人權、法治，你今天如果這樣做報紙法， 肥佬現在這麼想做這個電話，他認為這個下一代的傳媒的發展就是在這個手機上，做手機咯，反正你看看出了業績了，虧錢的，你反正做手機的廣告有增長，那肥佬看得對的，你看得對就收拾了，你爽報都收拾了，你又不收拾蘋果，那當日星期六呢，有印象， 東方太陽蘋果也是以那個來作為頭條，東方肯定是，東方肯定是太陽，我知心 摘之前，我們現在說蘋果， 蘋果是用民主來包裝的， 其他報紙說什麼不關你事，我意思是說如果蘋果的同東方都是在這些問題上，我都說了，你不是，我記得當日我說什麼的，大班哥，你記得，如果你有聽過節目，你很明顯沒有聽，當然有聽了，我講過很多次，你這些新聞都不是新聞，我說你如果八號風球之後的日沒什麼大的新聞來擺，我都可能會罵你，都罵他，但是 那天前一天李飛這麼重要的課題，其他《星島》《信報》都是頭條啊，李飛，你知道嗎？《信報》《星島》明報大部分主流報章都是以李飛，你偏偏你《蘋果》不是，那我罵了很久的，東方就是用那個來做3萬元、5萬元遊學團做頭條，你不用問，我一定記得。太陽另外一段的民生的課題做頭條， 我告訴你，很簡單的，星期六是多少號？星期日是23號，我在看，不用你，我記得的，東方肯定的，太陽我不敢說是不是這一篇，不過都是其他的民生，我不是說要跟東方太陽比，東方太陽有這樣的一天，人家就是建制報紙， 你蘋果是不是就要這樣做呢？你在找的時候，我繼續說你今天蘋果，他在頭條裏面，他擺明是想怎樣呢？他是將過去老女童握小三案轟動全港這一類的手法，就將過去幾宗類似這些怪帶呢， 你去說都是沒有事的，有些都是其實都是原來小三就騙了那個，後來都是找得回的，盡量用這件事來去將上星期這宗拐帶兒童的案件來去淡化。我希望當然背景以及最終是不是真的，今天是多少號？今天是25號。 今天是25號，星期六，東方對嗎？我沒錯，小八哥，我立刻告訴你，東方肯定是，我跟你人頭報頭，你說我不記得，太陽我就不要記得了，太陽不用記了。星期六的頭條就是大公報，一定是李飛，特首落區施政， 為什麼會去了今天？不是，大公、文匯、明報、信報、星島、經濟全部都是講李飛，我夠膽跟你記得，我一定記得星期六，就是東方、太陽、蘋果，不是，你有幾不幸。藍組也不是，我印象中，南華早報也不是，都不是講李飛，但是藍組、李飛頭版都有李飛的新聞，不過他好像就不是 這個頭條，所以你不需要這麼執著。我看所有報紙一次過講完它。商報就希望這個諮詢修成正果實現2017年普選，即是講李飛，李飛就是對抗中央的，就不可以當特首，這個很正確，應該是這樣的新聞，立場不要緊，這個正確。明報 都是說李飛，就是李飛說愛國愛港是法律上的要求，講到普選呢， 他有這樣的譬如落場踢球始終有界線那天你們適合你們說吧講踢球就好一個阿仙奴你捧不捧他們不要看昨天贏了那個曼聯的老爺是不要看紅魔鬼文匯報都是說李飛對抗中央的人不可以做特首跟文匯的口徑一樣文匯大公其實一樣他們的評論也一樣頭版一樣 中國日報的香港版CE物事是Patriot 申報說小彬彬開二眼創本港第一單應用這個放在頭版我都覺得有意思因為這個是一個突破不過也不是那天但無所謂也好過蘋果起碼不是煽情的東西頭條日報 成為5萬 親子同玩轉同行玩轉加州但是星島是李飛星島是李飛特首提名需要照顧民意候選人要符合基本法愛國愛港太陽報對了三歲呢學美國天價3萬民生幼稚園繼續化家長需付費同額 信報李飛大公李飛成報李飛東方微博家暴就講朱恩和黃冠中這件事我都要講我覺得家醜不出外傳死了我人頭博戶頭變成戶頭你幾時都是所以叫你小心經濟日報中港基金吸了35億財經報紙也不可以說他南華早報 China gets set to launch Cool Oil Future Market 南華早報就說中國會推出石油的期貨很簡單你蘋果搞什麼一份你用這個民主去包裝的報紙這個我都沒什麼興趣你擔保你沒有說內文什麼擔保你沒有說內文講到被人封殺那裡你有沒有印象 內文有沒有提他被人封殺有啊有沒有印象他說什麼不是賤一個賤字說完我那天說了很多李飛所以我已經對蘋果說真的大班不是啊我為什麼今天要說呢已經失望了就不需要現在告訴你為什麼不需要我們還可以寄於期望還可以支持他們民主包裝你看看他一件事呢 他裡面壞到呢就說分開幾段話說沒有腰骨最慘是沙膽紅為什麼呢一他就說其實我們報你的娛樂新聞報你TVB新聞是相輔相成互惠的即是哄人利有啦 接著就說他現在開始不給那些電視表我們每天跟他登電視表的 不過我們有辦法拿到的不用他給都可以 即是都會登 你不給我進去TVB訪問 我都有辦法的即是都會繼續追是啊喂什麼人來的即是人家打你打到你臉都腫了不准你進屋你說不用怕你不給我進我都繼續會幫你的即是我仍然會幫你 我仍然要幫你,這些奴隸心態 你以為蘋果日報沒有TVB新聞會死嗎 其實你想回頭 如果TVB真的沒有蘋果的娛樂新聞 大家互相杯葛的話 你以為TVB也有好好日子嗎 我又不太覺得那你劉慧卿就可以這麼有吉恥 李飛請你吃飯,你都不去 林鄭月娥請其實大家都知道打狗是念主人 你不喜歡林鄭也好 你看他請誰難道他請曼德拉來請昂山素姬來你都不去吃嗎因為劉光華打給你你不去嗎那個是孟德拉不是曼德拉我以為沒有人現在香港已經陰亂了這個又成機說這個就是約 香港不是啊,現在開始跟大陸譯音啊,你知不知維珍還是周喬什麼啊?我記得你說曼德拉領的大陸線。周喬,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所以我現在我們有譯曼德拉,曼德拉。你聽我講,為什麼曼德拉領的呢?因為點譯都特別。明天就交通啦,約定性啦,一講完就忍開我們一會交通之後講曼,交通就一定要報的。他都未必聽你講那些,那些。我們不要搞的,不要搞他,報交通已經好好的了,不要搞啊,過不過來啊。 你不要玩他,告訴他,你被人看了一粒包,喝到他暈了,又真的想白,石嘉雲說什麼?你自己喝人就玩,我沒有喝人,我是教人,想白就喝人,OK?你看到蘋果,你看到那位劉慧卿,打九年主日,我意思是說你這麼有吉事,本來我是讚他的,你李飛請吃飯你都不去,好厲害,抵讚! 雖然鄭家富不贊我都贊他就說因為他小氣因為劉光華打給他如果劉光華老闆打給他你熟劉慧卿還是你熟劉慧卿我現在罵他你不用擔心昨天TVB訪問你你去來做什麼就是咯你去來做什麼有見光啊你既然你聯署了說要TVB收回對蘋果的譴責 你劉慧卿第一件事就應該說你不去收回去,我不上你的節目 而且上你的節目說什麼 這就是TVB很明顯的心戰理論 你想想,如果昨天TVB可以有很多人請 很多人請都可以,他偏偏就是選你的劉慧卿 劉慧卿就不買了,你又小心點,劉慧卿可能打電話來罵你 無所謂,歡迎 之前約了,你一年交硬了 之前你未說要杯葛蘋果我意思是你不要說人家故意之後請他我們不知道有可能極有可能但我們做事要公道客觀事實真的很難得的一大班我們經常說我們擺事實講道理 道理就是我這道理事實就沒得改的沒錯一個評論員現在講我這道理難道我講你這道理嗎你叫小班我叫大班一個叫林伯 有個叫張建什麼一會兒那個展育環生張志剛張志剛有張志剛的道理不過他那些是歪理我又問一下你我不知道你對於我上次講星期六那個圍這樣坐法 因為後來有些人全部錯的,我聽了你說的,所以你說我沒聽你說的,我對不對?李一真玉成在香港的排第幾?第一是特首,OK? 接著就是大法官,三司,行會召集人,立法會主席,排第七,真的排第七,你有什麼可能比排位低過去的人坐 坐主家坐了主要位但昨天我有些朋友跟我說原來有一種坐法就是對面是主家對正的主人但對面那個是湯家驊湯家驊是主家如果是這樣所有人聽我請你這班人你沒有說了根本就是眾星伴月那個月就是湯家驊 我聽到你罵人家王傑維我沒有聽你有渣拿不是我們一向叫做湯渣華但他看到湯渣拿就唯有渣拿你入味了好了報交通行政長官特區的公職人員愛國愛港的要求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公民提名我們是很贊成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不過 那個方案是容許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獲提名去到參選我覺得我們民主黨一定是可以很嚴肅地去考慮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那個小孩子這一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梁振英下台梁振英下台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說回蘋果這件事 那天林伯就扮反方，說起辯論也很過癮，曾鈺成就去做一個辯論比賽的評判，辯論很簡單，是撐佔中，或反佔中，撐佔中的一方就贏了，你說曾鈺成是不是有心魔，他要立刻出來解釋，你就知道那種壓力是多大。 他說不並不代表我支持佔中，只不過我是比分的，即是他辯論得好我比多些分的，即是告訴你，在曾鈺成比分的時候，他是經過一番掙扎的，但是因為可能真的那個辯論太好，即是那個強弱分得太大，分野太大，如果你說差不多，他一定比反佔中我贏。 看到一種心態就知道今時今日社會氣氛是多差。很明顯他自己此地無銀，人都知道辯論有詭辯，辯論不只是說你贏了辯論比賽，就不是表示你贏了那個辯題，那件事一定是成為真理。那天林伯扮反方，說這些娛樂事，第二TVB是 試人機構，對不起，我現在說給林伯聽，林伯根本是扮演的。喂，我現在說給沙膽雄聽，這個是試溫，看看你這些人怎樣處理，下一局就輪到醫管局了。你剛才說劉慧卿那個都是試溫，試到是就是。你劉慧卿那幫人做包裝，不過這個世界都有人說真話，不過說真話就很痛苦的。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李工大學的，我們老鐘姓鄭的是不同的，是不是這樣說呢？鄭經翰，鄭家輝，一找來鄭松泰博士。教職員，鄭松泰博士，早晨鄭博士。 早晨，早晨，大班，早晨，早班。喂，你做什麼這麼勇啊？你那天說你聽了那把聲音是你來的，是不是？你那梁振英下台的是不是你？是他來的，是昨天。是昨天。是得他夠膽，是得你有一個反對聲音而已，昨天發言。我想問你怎麼進去的？ 怎麼進去？其實 我昨天早上都叫了些台，因為昨天早上就要幫葉劉時寶老闆報紙，那時候我說真是有不同各區區議會，他們其實一車車都有車運過來，基本上其實你說真是市民要進去說向特首諮詢，之前我們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之沒有機會，很渺茫。昨天就等了大概下午聽到說他說了一個多小時，都想著就是白白浪費了兩個小時，一個很好的升旗日。但誰知這麼巧就是他們有鬆懈，抽到我而已。是的，想著怎樣抽到你，怎樣進去，你知道會場裡面都是充斥著一些擦鞋友，充斥著一些涼粉。基本上全部都是的，基本上全部都是的。鄭博士、鄭松泰就是這樣，我們都很多聽眾可能都眼睛一亮，這個鄭博士這麼有吉事，何況人，神聖呢？於是乎我們當然了解一下你的背景，我們就是你在理工畢業的是不是？ 我其實就是undergrad在理工畢業的大學的時候，然後博士就在北大，是吧？博士我就去了北大讀的博士，其實我們算是第一、第二批左右上去，即是在大陸讀的一些本科後的課程。你主修是甚麼？你的博士論文是甚麼？社會學，即是你是研究 社會學的學者，會不會因為你以為你是北大 你真是假假地自己有啊大哥那你過去其實你其實發文章好或者是發言好其實人家很多時候可能真的你說一時鬆懈可能真的不知道你何方神聖突然間會不會是這樣的其實我入場或者你說我去拿籌其實基本上他們是沒有任何的概念 知道我是哪一個人因為我都自己住沙田所以你說是不是因為看到是因為譬如我在北大佬我想這個是陰謀論只不過昨天有多少人發言呢十五個差不多昨天大概是三輪至四輪十二位還有十二至十六位我看明報就說有十五個裡面大部分是區議員來的 如果不是區議員可能是小馬三四隻包括郭夏在內其實他都要做假第一派飛的控制了起碼知道沒有一些所謂visible的即是一些很突出的比如沒有何文思潮沒有民建聯沒有社民連沒有人民力量他就覺得安全系數高鄭博士就不是 肯定對他們來說就不是一個很突出的人他的樣子是斯斯文文背著背包還有這樣說的他們不單是派票的入場的時候地區人士和一些已經安排了普通市民其實走一條樓梯上去都是兩條樓梯放了兩個不同的問題箱即是說其實基本上那兩個問題箱就已經分到哪些是車一車車去的人即是好像當年何志平抽 這個求籤兩個籤筒要拿了下籤那有什麼辦法何志平事件重演上籤的籤筒就預備抽如果十五個就抽十二個中下籤都沒所謂沒什麼下籤就在外面了學民思潮那些中籤都放回兩三條其中一條是鄭重泰鄭重泰就誰知一鳴驚人不過呢 大家都知道你都很有吉士多謝你起碼代表了大部份入不了去人的意見我想這件事要多謝你第一件事你現在在理工做這個 Teaching Fellow 有沒有人工的 當然有真是份工來的工點怎麼衛生你是合約員工你死定了你不要嚇人我現在告訴你我現在幫你買定保險我告訴你你死定了為什麼呢你不是合約你聽了嗎 我們其實現在沒有Tenure了自從97之後還有哪有這個Tenure制可言97之後所有大學都和政府脫歐是不會有Tenure的那你現在就是斷月計的一個月通知那些一個月通知那些我們是合約制的合約制的那麼一大班就擔心你的錢你合約什麼時候到期 我合約什麼時候都可以我合約得差不多是這樣上下你擔不擔心是這麼大呢空多吉少不過幸好今早你打電話來起碼登記了買了保險先看這個保險行不行因為我們學系是應用社會科學系來的即是關於社工、社會科學我都很相信的但其實你在系裡面或者是學校裡面 其實這個我們絕對支持的不要誤會我大學想提醒你的就是說什麼呢因為你知道理工是涼粉來的涼粉陣營來的但問題是理工是特別的理工是一個城大一個浸會三間現在還有嶺南這四間輪都陷了如果這樣說基本上今天的香港的大專院校都會怕到這件事的政治麻煩但再說的話 其實今次不是因為我自己個人在這次諮詢會發言我自己其實已經一早譬如你說我都有主持一個網台節目其實我的言論都很尖銳我都有經常批評政府 我真的有點替你擔心 校方和系方其實完全沒有壓力或者沒有任何的 好啊你起碼說回對幫理工這個社 我們講求專業的就是你做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老師其實你對於社會問題的分析和批評就是我們的職責你能夠保持到你中立的立場這就是專業你是主任是哪位 你不要理人,你不要理人,我覺得你對鄭靖松,你不要說,表示跟他不是很熟,你不要害人,你千萬不要說,很少見的,沒什麼兩句,不要害人,你兩個姓鄭,你真是你都找到,你記住,我感覺到,我本來我記得的,我只想問一下,他現在的姿態就是我跟他不是很熟。 你不要玩人,鄭家富,不是因為這樣說,我自己,其實我會這樣看的,不是說在這個問題上,究竟哪一個走得前走得後的問題,對於香港現在其實面對著整個社會都開始充斥著一種由中國大陸的習慣,一些港共的氣氛,其實這個是先後的問題,你說我都沒有想過原來林慧思 在街頭上可能說了一句批評警察的說話都會被基本上整個左派、整個建制派兩份去批鬥你沒有想到一個普通的一對夫婦他生一個子女其實在等車或走過就被人家會拿了一個小孩其實不是說你不理不是說你不走出來就沒事所以對於我來說我又不會衡量究竟是不是 我行了出來之後我就會損失了什麼不如這樣你讀社會學我的學位也是社會學當然要請教你是博士我不是博士我想問一下你怎麼看現在的香港社會的趨勢特別是這次你飛下來之後然後很多人說佔中要提早那種社會的不滿已經可能去到一個壓力煲已經爆炸的時候 你怎麼分析現在社會的兩個極端來作為整個政治的取向已經沸騰了好像你昨天在會場明報的一張照片有一個反對你的人終止然後你就很落魄地舉手跟他說拜拜即是社會去到這樣你怎麼去分析 其實我昨天舉了一隻手的禮貌我又不是我見到你是禮貌其實你說怎樣去分析的問題其實你說李飛的講話都已經不是新鮮了對於香港來說是講要有愛國愛港或者是要符合基本法立場但是你說其實問題根源的根本就不是在於究竟中央的原則上面根源的關鍵 不是在於中央在原則上究竟是要講香港人如何如何其實大家不用出來講大家都已經知道在阿爺的眼中其實他根本就不會是給香港人民主真正的一個一人一票的社會那香港的社會怎麼走下去呢其實整個關鍵和解決的方法就是問香港人 究竟我們自己相不相信民主如果我們相信的就是我們能夠透過我們香港人是真的相信民主關乎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我們願意走出一步很簡單一步其實已經可以改變到香港但其實現在問題的就是其實香港人會對於民主是有恐懼是會覺得是一個悲壯的結局但其實不是這樣理論上民主應該是代表我們希望亦都是改變社會的力量但其實現在在整個氣氛底下就是 既然有這麼多的民怨、這麼多的壓力其實作為前線工作者、作為輿論、作為高教人士或者教學人士其實我們是要將這一股的力量是導正一個最正確的方向那你說如果佔中真的做透過公民抗命去令到政府的管治成本增加的話那當然是值得去做所以其實不需要探討究竟是什麼時候你到那一刻其實自然就會是很簡單你不是說堵路或者是阻塞交通如果你說禁驚暴力的話其實有很多方法 例如舉個例子香港人都很喜歡捐錢不是捐給任何的政黨都好 不是各有各的看法，我們尊重佔中的發起人，他們發起這個行動，但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行動，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我們要勇於發聲，就像你這樣在一個深入苦穴，但你說完之後，我想知道那班人有什麼反應，對你那個很多人舉中指，你說在場那裡，在場那些當然拍爛手掌，當然我見到其實強哥 強哥其實比較對著我陰陰嘴笑，比較開心，你不要害人，你又害阿傻強，昨天被人罵，特首當著你的面奚落他，你知不知道？陰陰嘴笑，你害完自己就害人。好了，多謝你鄭，有機會再跟你聊，謝謝鄭松泰。謝謝鄭松泰，昨天在諮詢會其實很多人可能說他這樣說了些什麼。 雖然訪問完聽就好像過去，但我都覺得值得大家在九點前有勇氣，還有要堅持，聽一下他怎樣發言的內容是說什麼。昨晚在九龍城有一對香港的父母，他們六個月的子女，六個月是不懂得走的情況下，被一對操大陸普通話的大陸的一個所謂的遊客 走去跟他問路，於是結果現在20個小時都還未找回。你現在要在座的警員在你外面陪你下去做show，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小孩子，這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梁振英落台， 梁振英落台，我剛剛聽到他跟我們的看法一樣，你有這樣的警力，你不去找個嬰兒，你看到的，因為鄭松泰昨天在那裡的發言，針對了一些有粗內地口音的拐子婆，所以警方立即就線了出來，你線了出來就說，不是啊，別有內情啊，但最終就蘋果跟他顛埋一份。 D100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行政長官或者是特區的公職人員愛國愛港的要求，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公民提名我們是很贊成，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不過 那個方案是容許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獲提名去到參選，我覺得我們民主黨一定是可以很嚴肅地去考慮。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小孩子，這一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梁振英落台，梁振英落台。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鄭家富。 9點10分， 劉慧卿說過什麼？他說什麼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找他來就是吵架。我沒有想著找他，我跟他吵架，不是你跟他吵架，到時他一定大聲夾鄭兼涵。最重要就是說 我去TVB出席这个节目， 我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就想告诉大家他讲了些什么，看看大家兴不兴，我看看你兴不兴。他接着说，我讲了恶人先告状。还有郑兼涵，你也是做传媒的，人家杯葛这个苹果你就说不对，你又叫我杯葛TVB，郑兼涵，你这样是不是双重标准？我不跟你说，收线。他又不会收，我留不了。 你知不知道，因為他不會打來，不打來就沒得收線。公民提名我們是贊成的，但如果你說沒有 機械工程師、結構工程師，每一個不同的工種就有自己的分部，即是飛機裡面都有逃生門，一定有逃生門，就告訴你，你正常是不會走逃生門，如果有人名正言順，你坐飛機，你信一下，如果開個逃生門叫捐進去， 看你哪一行飛機的逃生門是怎樣，都是那些救生門，救生門都是跟門那麼上下，所有門都是逃生門，因為當有意外的時候，飛機一般來說，你大小飛機通常有一二三四道門，當你有四道主要出入口，逃生門差不多還有十個八個， 我要堂堂正正走大門進去，你問我呢，就去堂堂正正走大門，所以點解我話要選特首呢，我就要走大門，你叫我行側門，大班，你有得提名得啦，你不要搞那麼多嘢啦，我都話no，等於鄭家富請我食飯，大班，你知道你個人衰啦，口又臭啊，不是，你知道很多人很討厭你的嘛，我住在大廈，我住在隔壁鄰舍， 都是民建聯的粉絲，你不要在正門進來，我們大廈旁邊有沒有給工人上來，不是天台爬下來，側門有工人出入的，有升降機的，你走工人那裡，你免得被閒大堂被人看到你，因為我們開間呢， 是民建聯的打手來的，我免得兩年前請你來我家，你的東西還記得，就是了。<笑> 我為什麼要走，我就告訴鄭家富我不吃，我沒飯吃，你不為五斗米折腰，差來之食的嘛，大哥，我應份的嘛，所以昨天問題就是他會這樣跟我們爭論，但我又告訴劉慧卿，他這樣跟我爭論，我就說劉慧卿，但有個問題就是你簽了一份聯署了，說要求 TVB， 你認為TVB干預新聞自由，要求他解除對蘋果的杯葛，你有份簽的嘛，慶姐，你去，明知那裡是賊鬥，你去，一方面是抗議別人給一些有毒的東西，我又學他，一方面走去吃一些有毒的東西，因為我打算用我的身份去，你知不知道我跟他說過的，我跟他說，誰說你這樣不對的， 希望進入苦月來說服他，一定是這樣說，他這個動作你批他一定是要，但他內容裡面要批多他幾個， 我現在28、29人在香港的， 你是28天 反轉扮做有喜劇你不要爆出來 他有攝石的你不該你真是那個監製這麼跟我說我沒有看我不知道你28天他說演唱會我們是歌星大哥有棟篤笑我問你是不是在那裡你在那裡麻煩你退了那些證婚不要做28天很多人想見你的你不相信我要盡快了解其實也沒什麼所謂如果你上去我們這個貴寶號 我們都不是很有禮儀的不是我什麼都不喜歡他我不喜歡他什麼呢他說他國際知名人士所以台灣台灣人問下誰是葉劉淑儀你去台灣人問下誰是葉劉淑儀我都說蘇把頭你有些關心香港時事人就說呸那麼接著抽真是沒可能啦那個不理他啦我發你28天九單事你是不是去先是我赤赤我的事你不要赤你退來的開始你是證婚叫來我們那裡證婚還好我們所有D100事件一起跟他證婚說是不是中威你說是不是威呀有沒有歌星幫我掌歌你說那首櫃店不過捐你我怕你一天百年歸老永結同心天作之合藍才女 白頭佳老永結同心天作之合藍才女貌你來就行了你帶他來行了你不要在這裡浪費我們貴的時間不是你28天搞得好不如你說一下其實現在的票都已經相當不容易了一半但不是這樣你不是說這些是下意識出來你說光顧成家父大王你票都賣光了怎麼所謂呢那我有我的工作你有我沒有我 你有我沒有我你有我沒有我都沒所謂不行了這些不是態度不好不支持D100我都說如果我不在香港我會錄段帶撐你們如果我在香港我就會盡量安排不是盡量一定要 你不可以帶不是新人來的我怕你一見到人就有嚇到我真的有嚇到你真是的你說回劉慧卿更好浪費了你說回李飛我告訴你李飛不用說即是告訴你沒有期望你以為是湯家驊嗎 你說白癡的你說湯家驊從來沒有期望為什麼我說要選因為一定不能選你對於現在泛民是不是27個都完全沒有談的了不是期望不是你不要對如果你不去爭取你如果不去抗爭你如果不去爭取你永遠都不會有普選香港說完了你好像湯家驊那些以為有得談湯家驊的人是很可愛的天真幾十歲人還是 naive兼心婆喂他還以為有得談誰跟你談所以你現在就被人誤會你出賣民主派這個就是自己拿來的還有一個不知道在哪裡爆出來的那個人叫什麼郭榮鏗那個人我從來不相信他我從來不相信他人民大律師人家真的有牌我不相信他那你相不相信梁家傑 梁家傑起碼不會出賣香港起碼不會做出來但最糟糕梁家傑你有沒有留意他對李飛這個講話前前後後講的話不多不過對於李飛下來這個飯局以及講這個機制我已經覺得他已經墮入了一個陷阱 他們喜歡接觸領導人即是溫水煮蛙誰說得最多近幾年就是梁家傑但是他甘願你即是自己跳入案裡去被人煮所以我覺得我問你可不可信我覺得現在民主黨好公民黨好 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跟著用什麼循序好像很有規矩排序法選舉覺得很有民主的理念大哥你公民提名隻字不提接著不斷說公民提名上次我們訪問他在這裡湯家驊就是電話就說反而說我們你不要自己騙自己為什麼你們給他說了這麼久不是 你肯定搞錯了那個訪問我那個訪問已經是差不多兩三個星期前星期五晚上黃昏訪問他們黃國彤和思華是他們晚上黃昏訪問我們當日我跟林伯訪問他的時候他是扔電話的 一件事要說完就沒有了不用想就想什麼浪費時間大家想想怎樣去抗爭怎樣公民抗命好過你想都想了我從來對一些期望都沒有為什麼這些飯局我從來不去你知道我雖然做了一屆立法會員任何這些飯局都不去請都不去沒有說你不請我最慘就是還要爭位有什麼搞錯就請我都不去還要爭位像這麼康嗎大哥他來到就告訴你 不過他這個賣相好一點好過上一個那個人接著來說的事情不是一樣有什麼分別口蜜腹劍我又想說泛民27個裡面是這樣你想著當然希望擺在街頭抗爭佔中那三子又是麻煩了我又聽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幹什麼又說七一遊行都不去 七一遊行都不參與所以你當自己是領袖現在沒有領袖的香港地現在因為你三個去就提前佔中他當然想創他的心如果是他當然要去戴耀廷和陳建文我覺得他們兩者最近有很多口徑都不一戴耀廷接受商台李慧玲訪問的時候我聽過一段他仍然是對李飛這次口氣鬆了 應該有些機會那就死了那老闆本每天打你十鞭我經常舉這個例子有一天打你七鞭你就多謝他這就叫奴隸心態我想問一下你大班你覺得如果佔中由這三子這樣搞一時又說早一時又說我不擔心是自發性的群眾運動是不需要人帶領的沒錯你猜最快明年七一 我估不是我覺得會快過明年7日你現在溫陽不了你一天因為我剛剛拿過諮詢出來你吹水我喜歡溫陽一下所以明年7日一定沒得避免我就覺得當2003年8萬人上街我就覺得當施政報告一出財政預算案又禮接著諮詢 年底來接著去到如火如荼我覺得有班人已經等不住了我經常都覺得你們太緊張這個財政預算施政報告香港人對這兩件事已經沒有期望當然還有諮詢一個施政報告是影響不到香港的民生是完全沒有影響的我意思是有一些的 財政預算又不會影響到你看到梁振英昨天那種態度他對傻強那種態度你看到他說派錢那件事你已經知道財金官員和行政長官是貌合神離是同床異夢 我意思是將這個政治的氣氛將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擔心的 因為他們最大敵人不是我們梁振英最大敵人是他自己他一定很多錯事做出來的不用擔心即是七一你就猜七一前即是七一那天七一那天大耀廷說七一不去他不去關什麼事那就七一究竟七一搞不搞事不是他說一日不去七一不去一月一號大佬剛才你說七一七一不去一月一號大佬剛才你說七一一月一號的元旦大遊行他就不會來 正如你所說現在基本上群眾183人搞音樂會好像我們那樣遲些搞音樂會元旦遊行就不去就搞音樂會就確定了你28、29號都接近元旦我們不是政治組織我們是跟我們聽眾近距離接觸所以為什麼你要去不是去講政治是接觸一下你的聽眾 如果不是我們的聽眾對你會失望你只是口說說很過癮你都要接觸一下他們口說說就不簡單口說說都不是那麼簡單你非口氣鬆聽眾就不是遮來之字機制簡單遮來之字怎麼寫 遮來之字我真的不懂寫我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即是我正話讀差來之食 是嗎? 正因為讀遮來之字所以問你一定考默書一定寫錯字寫一把遮來來的來之字就死定了泛民入閘我又想問一下你你覺得現在最終究竟我們2017年你猜你又說你要選我現在放棄沒得選 你沒得選那你認為泛民有沒有所謂泛民的人是啦即是給不到入閘你覺得有沒有一些所謂泛民的人有陶謹申你覺得陶謹申之流入閘因為這個位置是廢的劉慧卿也不行何俊仁何俊仁可以的林莊所以何俊仁這陣子為什麼這麼低調就是了有原因的嘛 有沒有聽過何俊仁說話所見略同何俊仁當然想民主黨的人你看現在泛民27人裏面公民黨、民主黨、工黨、社民、人民力量公民黨的人包括我們這裡有幾想創心他已經不相信大律師你看看這次怎樣攻擊大律師連你 李國能大法官他們都夠膽動的我想他們會客氣一點想不到趙毓這個做過第一任大法官你說話不對想著你都會給兩塊薄面去沒面給何永謙資深大律師何沛謙我聽我說何永謙你說資深大律師你說何沛謙那個何永康你又經常說何永謙我說何沛謙 資深大律師因為謙謙君子一個真是走出來做公職的人完全沒有私心跟公民黨有聯繫接著有個女人這個女人厲害了生意都寧願不做叫什麼名字這個叫做佩瑩你訪問的人 我不記得了名字他是戴佩瑩那麼相似大佩瑩你講完了我拍檔聽交通不聽交通聽交通等他找你叫什麼名字我不記得你怎麼可能Jenny吳佩瑩不配瑩第一是五一二三四五個五佩 那個不是一二三四五個五是的一二三四五個徐佩瑩就是這個你忘記徐佩瑩的五佩瑩五佩瑩又動了終於動了跟大律師又是跟大律師因為他老公是大律師你跟大律師不是一樣嗎因為他老公是大律師就是這樣抹黑人<笑> 你明白嗎你想想公民黨是不是應該想創自己的心你不用想就算湯家驊投誠都沒得選這個高佬更加不用想所以就剩下民主派等什麼人可以出來選一定是民主黨的人 很簡單的再找一找小丑出來上次淫都集那個李永達也可以最近李永達明報真的找他很多次那些資料李永達你記不記得那次因為我不提名他幫我改個花名叫布大鎮就是因為這樣他和善仲佳兩個我當然不提名他我為什麼要提名他有什麼可能提名李永達的你找人說李永達就沒機會了何俊仁聽交通先 行政長官或者是特區的公職人員愛國愛港的要求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公民提名我們是很贊成但如果你說沒有不過那個方案是容許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獲提名去到參選我覺得我們民主黨一定是可以很嚴肅地去考慮 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那個小孩子這一個 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 你不是有心無力, 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 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下台!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 鄭兼漢, 鄭家富 9:39劉慧卿的公民提名是一個逃生門就不要說了讓他自己去逃生逃生門即是不是正門即是後門讓他們自己去走後門你想說什麼大班沒有一件事很重要我覺得對我們傳媒來說就是那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為什麼TVB這件事這麼重要,而蘋果作為一個受害者 不是你受害那麼簡單 第一,你自己是以一個民主去包裝你那份報紙 你被人去杯葛,你可以當若無其事,懷憾 不驚訝 喂,說什麼啊,大哥 喂,現在是溫水煮蛙 如果TVB,現在政府,不是政府,即是整個國家機器 要對付一傳媒,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對一傳媒沒有任何好感 不過,他幫過我們 大家曾經合作 我這件事是感激的,大家一樣說一樣 但問題是公道說話,你找他來做開刀 就找個最黑人憎的人來開刀 第二個當然輪到我們,但這個我都不關心 問題是你找個最黑人憎的人來開刀,就希望你的業界人不要去支持他 等於今天一樣,同一件事,你說那個BB是黑社會 有黑社會背景的黑BB來的所以別有內情的你人不要那麼快下定論人家的事不關你事對不住失蹤人口就是失蹤人口你看到就是因為昨天那個鄭松泰在立法會不是在這個喊叫信喊梁振英下台就拿著這件事跟他說說完之後立刻出來降溫你蘋果不能跟他瘋了那你那天被人動你還要星期六哀而奉承 即是告訴TVB,我益你的,大家互惠的,不是你益我的 你不讓我訪問,我都有辦法搞定,你說這些廢話,你杯葛女直接就是 TVB可以搞定一傳媒 下一個就是政監、聯交所逐個來的接著去到政府政府是不是都杯葛他的譬如不讓他們上北京可能有些情況譬如吹風會不找他們現在但是你無視你明目張膽等於一件事初初法輪功有些愛慈頭那些去借他而已 跟他吵架去撩他希望跟他打架人家打不還手打不還口然後有人圍著他遲些就跟著動他現在已經有人動了在後面打你現在已經有人動了我們不可以接受這件事你有沒有聽過港台的新聞天地有些醞釀有一段時間說不讀這個蘋果的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主要的新聞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你不可以逆來順守你拼什麼你用民主來包裝不如這樣轉態你肯轉態拿維穩匪你明天轉了就保皇報紙肥佬麗馬上就是代幾十億我告訴你平民百姓的想法 据自无线电视宣布封杀一传媒这件事件本台《D100Insight》在11月22日写了一篇公开信致苹果日报的沙胆红和肥仔豪这篇公开信的内容就说在1994年7月黎智英在旗下一周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公开谴责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题为《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 文章开头就说李鹏你是国耻不你是超级国耻文中一连骂了李鹏28次王八蛋结尾的时候再说你不单只是个王八蛋你还是一个IQ0蛋的王八蛋再见无线21号高调发表声明要封杀一传媒有沙胆红之称的苹果日报总编辑张剑雄在回应的时候 除了指该报关注发牌公义之外对无线的指责和封杀竟然是说心表遗憾至于一周刊总编辑李志豪在回应传媒的时候就指该刊从没恶意攻击无线而过往对无线作负面报道艺人亦曾经拒绝受访一段时间所以今次他是不敢到惊讶是黎智英当年够硬今非昔比还是沙胆不在呢 无线作为公共机构必须要向公众交代一传媒作为传媒监察公共机构完全合情合理无线封杀一传媒记者采访公司和艺人活动这是第一错再者无线封杀的范围还包括新闻报节目讲清讲错有关节目不时访问政府官员而官员并非艺员不是无线的雇员言论实属公开资料 而媒体去公共机构采访官员议员绝对是不应该受到阻碍这是第二错苹果日报报道如有失实无线绝对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或者其他方法加以澄清本身作为媒体的无线反过来用霸权压杀新闻采访自由这是一错再错至于无线指责苹果日报和动新闻的四宗罪包括煽动白色恐怖这就更加是大错特错了 万千色机贺台庆是由网民发起的行动是群众的行动苹果日报只是报道和响应事件向不公义说不这是一个公义的行动绝对不是煽动白色恐怖然而作为苹果日报老篇的沙胆红他发表的回应不但软弱无力更重要的就是没有据理力争即是用黎智英当年公开信的开头这么说我们敢向沙胆红进言一句沙胆红 我们遗憾你的遗憾不我们是抗议你的遗憾肥仔豪呢我们惊讶你的不惊讶不我们是超级惊讶你的不惊讶作为传媒一体我们期望香港传媒包括一直站得最前站得硬的一传媒能够坚守到最后一刻敢向一切霸权一切不公义说不再见 我们一篇文章刊登了在主场新闻之后 他们苹果的CEO 一传媒的CEO 即是最大的那个行政总裁叶一坚坚哥今天他第一在主场新闻那里有回应他就说写得好谁写的这个就是D100的立场 誰寫沒什麼所謂但堅哥今天在自己的專欄一至四在蘋果有專欄對沙膽紅有回應的做法原來他一早跟沙膽紅談過問題應該認為跟我們的想法一樣要大做應該放在頭版但沙膽紅今天你知道他老闆他是假假的 他看到老闆那篇文章自己有回應的，你看看他怎麼回應先。 隔牆有耳，葉一堅，驚佢條毛咩？Dear劍雄，仲記得你嘅愛好沙膽紅，其實係我改嘅咩？俾你呢個愛好，我係充滿敬意。但係今日我好想回收呢一個愛好。 上個星期四我們一起在香港吃晚飯，剛剛好TVB出聲明封殺香港一傳媒旗下所有刊物， 我們記者不能夠入無線電視城採訪。 我記得當時很震驚地說， 有這樣的事？ 有這麼大劑？ 大做吧，頭版吧。 你就說已經安排了第四版細做得了。 我就說你怕他的毛啊？ 你說， 切，不是怕， 是他瘋， 你要跟他一起瘋嗎？ 我無緣埋位食飯。第二天有事回到台灣，在候機室看蘋果第四版假頭有關蘋果被TVB封殺的新聞。大哥，真是好假啊，既冇膽又冇力，更加看不到功夫，事事淡淡求求其其，那一刻真是火都來了。 首先TVB是佔據我們寶貴無線電波的公司， 是政府替我們發牌和監督， 他就好像其他電視台一樣是公共財產，受香港通訊管理局監管。他不是癲狗，亦都不是傻佬。另外，他是香港新聞界龍頭大哥，起碼在黃應時、羅燦時代，我們這些做中文報紙的報紙佬，都是以TVB馬首是瞻，向他們學習怎樣做新聞，什麼是新聞自由。 這間公司就自然有天職和義務去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言論自由。今天他不但沒有維護和彰顯言論自由的寶貴，反而明目張膽橫蠻粗暴地向香港市民示範怎樣和扼殺和踐踏言論自由。 TVB封殺一傳媒， 怎會等同是一個傻佬、一條癲狗在公司門口叫囂呢？ 我想一定是突如其來的封殺令， 令到你被嚇到。 又或者你會說，如果我們高調大幅篇回應，會被讀者誤會是蘋果公器私用公報私仇，其實不會的，我們要相信讀者眼睛雪亮的。這件事如果我們示弱，反而會令讀者誤會我們如弱無能、如強即貴。熊仔，還是晚飯那句，你怕他跳舞嗎？ 沙膽紅在今日《蘋果日報》的沙膽紅首記專欄發表了以下言論：無線電視一台獨大，收視率和廣告市場佔有率都超過整個市場的 60%， 仍然利用壟斷優勢和非全職藝人的歌手簽訂不平等合約。無線就沒有責任為他們安排演出，但就要限制他們不可以服務其他電視台。 通訊局就藉指這種做法是反壟斷行為，罰了無線90萬。事隔才兩個月，習慣了利用壟斷恃勢凌人的無線電視，就破天荒發聲明封殺一傳媒，禁止一傳媒記者進入無線，公司和藝員都不會接受他的採訪。無線若果不是慣了盛氣凌人，又怎會做出這種舉措呢？ 無線的大氣電波是公眾的，本身是一個媒體，居然採用這種封殺採訪的行徑，對付一個他不喜歡的媒體。李嘉誠最多都只是在記者會上不點名蘋果記者的提問，不邀請蘋果出席飯局或外訪活動。大圍記者會也都不會封殺蘋果，更加不會白紙黑字下命令禁絕蘋果記者採訪。無線的霸道可恥， 無線的霸道由此可見。無線越霸道，有理性的員工和藝員，即使在管理層的淫威之下不得不聽命遵從，心裏面都不會全無是非。記者體內流著新聞自由的血，無線記者見到同行這樣被封殺，會無動於衷嗎？受壓迫的藝員因而少了一報三刊的曝光率，亦都不是未宜。公眾和員工的負面情緒對無線都是一大反作用。 至於無線全面封殺蘋果娛樂版新聞，當然娛樂版不會是全無影響的，但蘋果娛樂版也可以乘勢轉型，加強大陸、台灣、南韓、日本劇集明星的報導，減少過去對無線依賴的惰性。無線只能夠封我們一條路，但是我們就可以打開一片天。 封一條路創一片天， 人家封你條路， 為什麼你不說是我封你？ 這些叫妄自菲薄。 他怎樣創一片天呢？ 意思是以前做娛樂版這些 就是hea著做， 因為做TVB最容易做。 現在你不讓我做嗎？ 我不就做台灣大陸的藝人。 你這些不找你講，又被人家見到 狗血淋頭，聽到那篇文章真的很不客氣。但是這樣，大班，我想請教你，你作為傳媒資深，我聽完之後，我第一個反應就是，當商台，余曾、陳志雲、李慧玲，現在你反過來，一傳媒，堅哥 你怕你的毛，你怕他的毛，大哥你當然要動毛線，反而那班人就暗春，如果你是堅哥，炒了沙膽紅他，這個就是肥佬禮決定的，你已經罵到這樣了，他還在那裡說創一片天，那這個天是甚麼？創天？ 其實我是他就不做了，老闆這樣說你，就是了，寫出來的。 你怕他的毛，這個毛很俗。現在問題是沙膽熊怕堅哥的毛，我告訴大家，堅哥告訴你，你都不用怕我的毛，就等於一樣東西，你怕肥佬你的毛就好了。你一樣東西就是說，等於李飛，你怕他什麼？你怕他的毛。其實今天李慧玲既然她早上被人封麥，我們就給她一個麥克風， 她今天在AM730 就寫了一篇文章，分析了李飛的十七頁紙一些迷思，可讀性也挺高的，但主要我們讀出來的原因，其實最好找他來讀最好。其實應該是黃德全打電話給李慧玲，你不如錄了聲音專欄，我們幫你播，就不用我們找，阿鋭跟他錄，但問題就是我們表示對他被朝頭早封殺一種支持。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是否有真普選呢？所謂真普選最簡單直接的定義就是香港人是否擁有真正的選擇投票選一個想要的行政長官，否則無論李飛在演辭中重複多少次，不會限制任何合資格的公民選舉參選，無論李飛講到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是怎樣具有法律依據，而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愛港並非一個中央搞對抗的人，又是多麼合情合理甚至合法，這些冠冕堂皇的解釋 都是空話而已，核心問題不改，即不能讓香港人有真正的選擇權，就是不是真普選，就是這麼簡單。這個十七頁所謂真普選最簡單直接的定義就是香港人是否擁有真正的選擇，投票選一個我們想要的行政長官，否則 無論李飛在演辭中重複多少次，不會限制任何合資格選民參選。你好像重複我講的那些。無論李飛說到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是多麼具有法律依據，而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愛港不是一個跟中央搞對抗的人，又是多麼合情合理甚至合法，這些冠冕堂皇的解釋都是空話。核心問題不改， 即是不能夠讓香港人有真正選舉權，就不是真普選，因為真普選這件事很重要，就說出了我說為什麼要去選的道理。我說要去選就去試水溫，你給不給我鄭經翰入閘，我有公民提名，你不給我入就是假的。 說回封建時代皇帝，你講了，封建時代的皇帝，讓他大膽讀了，奉天承就什麼？ 我麻煩你，我rewind回剛才9:57，你叫誰先讀？ 我叫 我不是叫你讀的不是你自己對號入座沒有這樣不讀剛才你太監讀現在請鄭家富沒有這麼大監謝家富是吧你拍檔吧對拍檔封建時代的皇帝向臣子賜毒酒或者三尺伶螺 釋除專便,我知道你也想問我,釋除專便,大概沒有人認為臣子是有選擇的 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無論用幾漂亮的理據 如果最終目的都是想篩走北京不合意的候選人,例如鄭經翰 這樣的普選,徒具普選之影,並無 普選之實香港人要心清眼涼千萬不要迷失於語言陷阱之中這是提醒那群公民黨友太過糾結於咬文嚼字的細節爭拗以忘記何謂真普選這應該我們日後檢測是否接受普選方案的唯一標準就是鄭經翰入不入閘節目時間夠了待會和大家再見 你叫你吊頸你都不知道以前的皇帝想你兩樣東西三尺零羅要不就給你一杯酒你那杯酒有毒的要不就給你一條帶你一條吊頸那你選擇哪一樣我不會選擇但是郭榮鏗就選了三尺零你不要只是說公民堂我現在要呼籲民主黨已經出了我不是說民主黨我現在是說佔中三子同樣都是 他覺得好像這次李飛說好像鬆了一點包裝得好像好一點自以為有料到他怕嘛他不是怕的我告訴你他們佔中三子是真的覺得以為有得談的那就糟了他選了三尺零羅你又要學習好像學民思潮那樣繼續在遍地開花在地區真的令到公民明白什麼叫做公民提名 看看提名到你吧鄭經翰明天見拜拜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還聲於你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